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84集。因为约法三章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回三楼寝室。沈西的338寝室在前，夏九家想回自己那儿却没舍得，毕竟今晚有些特殊，于是就也跟着进去，又聊了一会儿。沈西不知道从哪儿扯出一根大红色的绸带，把书架上的教辅书哐啷哐啷都拿下来，捋成了一个后螺，用那个绸带一扎，还在那叠书的脑袋顶上系了一朵巨丑的画，哐哐地拍着。哎呀，功臣呐，做了这么多题我才拿到第一。 正常来讲你永远都只能第二。 目标达到，沈西立即就不学了，把那沓书扔进柜子，又把原先柜子里的小说漫画都摆了出来，重新放到了书架上面，一一摆好。夏九家有点愁。 你这样不好好学习，可别考不上北大清华。 嗯？沈西坐在凳子上面，抬头，声音轻轻的，语调长长的。 都不用先转正了吗？直接就要一起上学？ 夏九家自知暴露，沉默不语，半晌以后才回。 行了，我回寝室了。 夏九家转身要走，沈西却忽然开口。 嘿嘿，哎，晚安，一辈子，晚安。 晚安。 夏九家回到寝室，发了一小会儿呆，抽出一本英文版的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，一边看书一边记录，学有趣的语法单词。到11:50，快熄灯了，夏九家才合上书本，静下心来，细细回想自己这个有点疯狂的一个星期。他还是他，他又不是他了。很甜蜜，很刺激，又有一点慌张。正不知道这种无理性的随本心的放纵是对是错，是好是坏，是曲是直，沈西便如旋风一般的刮进寝室，扔下用保鲜膜包着的一小袋东西。 冬宝，来。 夏九家满脸问号，他有的时候就跟不上沈西神奇的脑回路。 我包的瓜子仁，刚在超市里头我问吃瓜子吗，你没说不吃不喜欢，而是麻烦算了，说明想吃喜欢，但怕麻烦才算了的。 所以你就剥了一堆吗？ 也没很多吧，没课用手剥的，手洗过了。 沈西说着，伸出左手食指在夏九家的嘴唇上轻轻一点。 男朋友的手没关系吧？ 夏九家不自觉轻轻抿抿嘴唇，他忍不住想， 人说最浓烈的爱情总在开始，我与沈西才17岁，以后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呢？该不会在别人开始爱情的23、24岁，我俩就要7年之痒了吧？那我一定接受不了。 哎，对了， 还有定情信物。沈西说着，将他刚才顺手放在桌上的蓝色文件夹拿在手里。 那这个。 这是什么？ 夏九家本以为是沈西的学习笔记，打开一看发现不是。最上面是青少年科创大赛特等奖的红色奖状。 科创大赛中国科协主席奖的奖状，这种重要东西交给我干什么？ 再往下看，还有一摊，什么初中时的物理竞赛、化学竞赛奖状、英语口语比赛奖状，甚至还有国际象棋、网球，下面还有小学时的数学竞赛、语文竞赛奖状，一直到五岁时的唱歌比赛。 什么意思啊？ 我在知乎查过，上面说最能体现心意的送礼物呢，是送安全感。东宝，以后我每获得一张证书都会上缴，以后还有四级证书、六级证书、托福成绩单、GRE 成绩单、毕业证、学位证，总之要是我辜负你离开你，你就让我找不到工作。夏九家被雷了一秒，将文件夹扔回。 我不要，如果未来我对你不再有吸引力了，你想离开就离开啊。 在夏九家看来，要安全感说明还是不够强大。永远有吸引力，绝对不会离开。沈西就喜欢皮冻这种厉害样子，很难想象别人能有这个味道。 不过居然什么证书都有啊，唱歌比赛的也有，你怎么不把小学时候三好学生、优秀干部也拿来呢？ 他只是随口吐槽，毕竟自己小学连年三好学生、优秀干部，没有想到对面沈西十分哀伤。 我从来都没有当过三好学生、优秀干部，你们现在可能想象不到，我小时候特别皮。 沈西震惊地看着自己的男朋友，他震惊的不是这句话的内容，而是沈西说这句话时的语气。 什么叫你们现在可能想象不到？你现在特别皮，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皮了吗？那你小的时候得皮成什么样了？ 确定关系的第二天是礼拜日，学校放假。早上夏九家回到自己家里，与爸爸夏永和一起吃了早饭。 九家，这两个星期有什么事发生吗？ 夏九家心里想，有大事发生了，嘴上却说 没有啊，都和以前一样。 期末不要紧吧？ 通过微信，夏永和已经知道夏九家掉到第四，非常担心儿子，仔细观察，不想错过对方的细微表情。 没事，偶尔不是第一也挺好的。 我和同事临时换班，等下还得带团出国。 刚刚回来又要走啊？ 啊，游轮不累，正好不用倒时差了，等我回来就能休息两个星期，整个春节都在家过。 好吧，注意身体啊。 夏永和笑笑摸了一把儿子的脑袋。夏九家吃手边的丹麦曲奇糕点，觉得香甜可口。夏永和解释， 就在一条小巷子里无意当中发现了的，比以前那些有名气的铺子卖的味道还好。 嗯，好吃。 夏九家有意一样剩了一点留给某人。喝完牛奶，吃完点心，没过多久夏永和便穿衣出门。夏九家呆呆坐着，有些犹豫。 跟家呆着？昨晚聚会冰水喝多了，肠胃不太舒服，不敢去小饭店，只能自己做中晚饭了。可是一个人做饭，一个人吃饭好无聊，还很孤独。回学校去啊，也挺腻歪的。不然叫人过来，一起做个饭，一起吃个饭。 夏九家也想见沈西一面，看自己回家那家伙也回了，昨天才刚尝试交往，今天就各过各的，也是很怪。在亲密后，夏九家有一点上瘾，还想要搂搂抱抱，那种刺激就像甘草，辛辣中泛着甜，甜中带着辛辣，难以描述。没有别人的自己家，无疑就是好的场所。想到这里，夏九家点开微信，给沈西发了一句： 我爸出门带团，你要不要过来？ 看到微信，沈西激动，要！一想有一下午加一晚上，沈西带了许多东西，有 WII、星战游戏 AR、电影 DVD、漫画书，装了一登山包，打算好好玩。他也不太清楚皮冻会爱哪个，只好一股脑的全部装进登山包。只有 PlayStation 4太大了，算了，下次再说。沈西觉得这次已经带的应该够了。下酒家不让秀恩爱，沈西建了一个小号，好友只有自己大号，开始记录交往日记。第二天，动宝让去他家玩。微信朋友圈会自动生成日期。接着沈西滴滴叫车，一路催催催催，只20分钟，车便停在了下酒家小区外面。他走进三栋，上4楼，敲门。旁边的邻居以为在敲他家的门呢，轰的一声推开沉重的防盗铁门，把沈西吓了一跳。很快，下酒家也踏拉踏拉的过来开门。沈西兴奋，颠颠的背上登山包。 东宝，我带着你 来陪我做题。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